是再多311170人确诊，累计感染人数升至近2470万。印度近期单日新增新型肺炎死亡人数大约有400人，恒河岸边早前发现最少几十具遗体，引起外界关注。路透社引述北方邦的官员信件，承认一些死于新冠病毒和其他疾病人士的尸体被人掉入河入面，而并非按适当习俗处理。官员估计民众没钱买火葬用的木材，宗教理由或者担心尸体传播病毒，都可能是弃尸的原因。邦政府会向贫穷家庭提供5000卢比，给他们火化或者埋葬家人遗体。天气方面，富二代高压脊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下昼天晴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听日稍后同埋星期二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有雷暴。局部地区系有雷暴，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是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而红隧九龙入口就在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石澳泳滩今日都是有特别的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七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的16个泊车位是会暂停使用，而新巴路线9号的石澳总站是会搬到石澳泳滩近住泳滩大楼的位置。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一段慢车，龙尾德福花园。在新界区，北大屿山公路有道路维修工程，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公共运输交汇处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而车速限制亦都临时调整到每小时80公里，驾车朋友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了。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行人路上使用轮椅要以合理的速度行走，同埋顾及其他道路使用者，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中女彭程，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我哋又一个星期日啦，去到五月嘅第三个星期啦，5月16号啊吓。 系啊，中女彭程。 Hello， 你好啊，曾志豪，你好啊。 中啦，已经 月中啦，系啊，冇错。咁我哋2021年都差唔多接近去到一半嘅时间，接近 吓。 都几 越数越快啊！你咁样 系啊，下次我哋又遇到哇，半年啦咁样啊。 系咯，半年制吓。 系咁，我哋就珍惜我哋每一次可以见面嘅时间啦。当然，同各位听众都要见面嘅时间啦。 通常你会系咁数住啲日子咧，就系咩人会咁做咧？ 咩会咁做啊？ 就系还卡数嗰啲人咯，成日数住， 就你要還面皮啦， 係 啦，面皮係咪 M E A N 個面啊？真係令人哋好介意啊，好難搞嗰啲皮啊，真係。 即係信用卡自己簽咗條數就自己負責， 係咯， 係嘛？中意咩嗰啲咩還得到先好正， 係啊，還得到先好正。但係佢冇叫你還得到先有碌嘅喎。 哦，係啊，因為碌嘅時候你係咩都唔諗噶嘛。 你可以碌，不過你唔好碌。 係，但係好可惜，我哋 look and look， 係係係， 張卡都 swipe 可以拆。 系 就冇办法啦。咁但系讲到碌卡，你话你系自己即系去使嗰啲钱啊，要还钱嘅时候，梗系要自己负责啦。但 系 如果你明明冇使过嗰笔钱，但系竟然扣咗你卡数喎。 哦，有原因嘅。 系啊，咩原因啊？ 你隔篱嗰个碌咯， 我张附属卡 系咯。咁你系咪唔俾啊？ 喂，咁你都可以。 佢买嗰啲嘢你冇份用噶。 喂，咁你都唔紧要啦，佢都俾得张卡你。 系咯系咯， 系咪先？ 我成日都见到银嗰个手机弹啲信息出嚟咧。剛剛又有一筆$252的款項， 我又$252， 係我都想，係啦，間唔時又彈出嚟啦。啱啱又有$362.8的款項，又買咗啲唔知咩百潔布啊、洗潔精啊嗰啲嘢， 哇，我 慣咗噶啦， 我等你好開心，我等你 好 開心， 我覺得好期待真係，每次見到都覺得， 係啊，咁即係阿嫂就持家有道啦， 絕對 係，成日都係為頭家咁樣要去使錢， 我都持家，持回家， 你會持回家，因為你要去負責揾錢嗰個啊嘛。啱啱先？咁但系你话喂，笔钱系你自己用就话啫，笔钱唔系你用嘅。喂，但系用咗你嘅嗰张信用卡，真系好大件事嘅、哦。 即系你终于都俾人盗用咗啦。 我已经系第二次噶啦。 你肯定呢个系真盗用定系话你盗用再盗假盗用嗰只？ 嗱，真系曾 志豪盗盗 盗，你知啦。 系 呢、這个社会真系。而家咁嘅氣氛非常之充滿 提子啊，記唔記得啊？ 係啦，冇錯， 提防騙子， 即係充滿咗咧，係令你覺得哇，係咪真㗎？係咪騙子周圍都有出現？尤其是咧呢啲咁樣嘅電話陷阱啊，或者啲電郵嘅陷阱。咁所以咧，我即係對於呢一件事嚟講咧，即係自己諗翻轉頭咧，都真係。有啲覺得好好笑，但係你又唔可以怪得自己咁樣。咁點解咧？就係、是、我最近咧就遇上呢啲咁樣嘅事情啦。咁啊有一日屋企啦，咁我其實我做緊第二啲嘢，講緊個電話。咁啊突然間又收到另一個電話喎。咁跟住然之後咧，啊個電話咧就個電話號碼咧好熟，但係我冇理佢啦，冇接到咧，我做緊啲嘢，傾緊啲嘢嘛。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咧。收咗线之后啦，睇一睇我的信息，咦，我收到个信息就系银行话俾我听嘅，佢话要我核实呢、這个海外嘅一个款项咁样，咁啊好啦，咁啊睇完之后啊，咁啊都冇乜点理佢啦，做咗自己嘢先， 即系你觉得系有买过，所以你唔理佢啦？ 唔系啊，我冇啊，我冇 啊， 但你都唔理佢， 但我唔理佢住，因为我做紧我啲嘢先，好啦，跟住然之后我又收到第二个信息，系咩咧？系 又碌 电邮， 系 咧又讲同一件事，咦，咁我有啲紧张，咁啊即刻。打翻个电话翻去啦，咁跟住打完个电话， 老公话系咪你买情趣内衣啊？喺荷兰嗰度， 如果系真嘅就冇乜所谓啦。 但我唔啱着细码， 但系嗰张卡系我嘅， 系咯， 咁佢唔会用到我张卡嘅。 哎呀， 系咪？咁跟住然之后我就打翻去银行，一打完之后一讲咗两句之后，咦，自己个心即刻惊一 惊， 点解咧？究竟嗰个电邮地址俾我嗰个电话号码系咪真咧？ 但你打翻银行噶、哦， 嗱、欸。佢喺個 email 嗰度咧就俾咗個電話號碼，但係你知而家啲 email 咧都分分 email address 咧都分分鐘係 假 嘅， 連張信都可以係假嘅。 我一路講呢個電話嘅時候，跟住我就即刻 click 入去嗰、那個email address 嗰度睇一睇，都應該係真噶啦咁樣。好啦，咁啊同佢傾啦。咁但係喺傾談嘅過程當中咧，其實真係好小心。點解咧？佢問我。小姐，你唔見咗？你有筆海外付款，可唔可以話俾我聽？你用邊一張卡啊？ 係， 咁我即刻 已經好震啦。 係用咗邊一張卡啊？ 你唔知嘅咩？ 我有好多張卡嘅，我唔知道用邊張、 啊。一個防衞嘅女人呢個時候出現咗啦。 唔係啊，因為實在太多提示， 我知道 提你呢啲嘢嘛。好啦，咁啊跟住，然之後佢係咁啊，唔緊要嘅，咁我幫你核實身份啦，第二格啦，我核實身份。你身份證號碼？ 唔係喎，佢通常會講一半先噶嘛，佢會同你講話你係咪1123，跟住你就講翻456俾佢聽噶嘛。 佢講呢個出生日子嘅時候就冇，跟住咧我就窒咗一秒，跟住然之後咧我就擠牙膏式咁樣講完一樣，講完日子，跟住講年，佢仲有咧，跟住然之後講月份，好啦，跟住身份證號碼又係類似咁樣，係咁講完幾個字。跟住佢話：咁仲有咧咁樣，好啦。跟住然之後再講，你住邊度啊？咁我講咗我住嘅地址，我就講咗我住幾多樓。 跟住即係邊度？ 咁邊度啊？哦， 佢一路 喂，但係咁冇用嘅喎，你呢個幫唔到你去驗證佢真定假㗎？ 係唔係啊？就係、是、你唔敢和盤托出。 咁點解佢應該係有㗎嘛？ 唔係佢同你核實你嘅資料、啊。 咁你叫佢講一半咯。 我冇咁樣叫佢咁做。 你講先，你開嚟見我，你講先。 唔係，其實咧應該仲有第二個方法係咩咧？我唔知道你係咪真啊？你可唔可以收線？我一陣再打翻俾你啊！咁樣有啲試過咁樣去認證嘅。 但你而家主動打俾佢。係 啊，係我主動打俾佢。咁佢話：咁啊，你試下打我咩內線啦，你可以揾到我啦。咁樣。咁我冇做到呢個步驟，但係咧，我一路答嘅時候，我心情係啵啵啵。 我明啊，我明啊， 好啦，跟住去到。最後啦，哦，你唔見咗張卡咧，嗰、那個號碼咧就係咩尾數嘅， 係 啊，咁我知道我係真的， 係你噶啦咁樣， 咁係我啦， 咁點啊？真係用咗啊，俾人碌咗，但係使唔使俾錢啊？ 佢話筆數就 hold 咗，咁佢都有問我啊，你係咪喺呢一個網站有簽過卡？咁我話我冇，咁跟住然之後佢就話即係知道有呢咁嘅事，咁所以咧佢哋就會調查等等啦。其實我之前都試過啊，幾年之前又係類似咁樣嘅情況，咁啊嗰陣時個氣氛冇咁差啦，咁所以佢即刻同你核實啲資料咧。你又即刻好快回應佢啦，咁同埋佢啲手法可能就係、是，其實佢唔係簽得你多嘅，佢上次可能係簽一兩蚊咁樣嘅，咁但係可能係一萬個人嘅一兩蚊咁嗰樣，可能揾好多啊咁樣咯，係啊係啊，咁呢啲咁嘅情況，即係相信即係大家可能有經歷過啦，但係。我講呢件事俾大家聽，其實即係話話俾你聽，即係話俾想話俾大家聽， 行程唔係咁容易呃嘅。 唔係啊，即係你有時有啲嘢你係好想好快速去處理， 你可能當插板啦變咗。 但係冇辦法，因為呢啲個人資料咧，或者發生呢啲騙案咧，就係實在太多啊！有嗰啲咩又攞嗰啲咩郵件啊，依家又話你又爭卡數啊，依家又話呢樣嗰樣嗰啲，你真係唔敢將你自己嘅個人資料。資料咧，經過呢啲咁嘅渠道咧，去講俾對方聽。 你諗下，而家可能你連啊落樓下按摩啊，你都要問清楚個，真係喎、哦。喂，你老實實，你有牌定冇牌先？聽講全港有95%都冇牌啦，你唔好呃我，你有定冇先？你冇你正常話俾我聽，我自己衡量風險。 咁如果你冇，你咪揾翻同性嘅幫你攣咯。 即係都係姓彭嘅， 同嘅性別啊，膝頭以下、膊頭以上嗰啲冇牌冇乜問題 嘅。咁然後你仲要喺埋單嘅時候用你嗰張卡去碌，最後打咗電話嚟嘅時候，彭小姐，你係咪去過嗰間無牌按摩店度碌過一張卡咧？ 喂，其實係真係好老實喎，我認真問喎。 你點知道 我點知佢有冇牌咧？ 你睇佢摸你邊度咯？ 定係睇下有冇 肩頸以上、膝頭以下咪冇牌咯？ 但係其實我想全身按摩。 哦，咁你張卡真定假㗎？ 不過冇所謂嘅，我都會揾翻同性嘅，我唔會揾異性幫我做全身按摩嘅。 不要再想你，不要再愛你。当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thank you. 把你忘记，不愿再遵守，我把你忘记，你会看见的，把你忘记。 系啊，我就让佢随风去啦。 啊，冇钱嚟噶。 唔系我张卡啦，系啦。 哦，张卡就算啦。 即系好彩啫，系。 要追翻啲钱。 今次即系处理得到啊，即系，唉，不过真系防不胜防啊。有啊，浪人情歌冇错，五百嘅浪人情歌啊。 咁不如天气咁热，食翻啲嘢先啦。 好啊，你请我食冰淇淋啊，请我食雪糕啊。 嗯，见到你应该都系冰淇淋啦。你老公有冇讲呢啲嘢？ 我唔话你听， 好明显冇啦。你见佢头先笑到咧，好似咧有一种前所未听咁。哎呀，我老公都冇赞过我似冰淇淋，真系。 佢赞我第二啲。 系咯，话我似咩咧咁样？嗱，好啦。 似咩啊？ 咁咧，如果即系吓。 做咩？你觉得佢赞我嘅时候有啲暗示系咪？ 系啦，如果有啲暗示嘅话咧，咁你就要睇下啦。究竟佢赞你嗰样嘢，你受唔受到啦？如果你男朋友或者你老公系咁氹你，系咁买嘢俾你食， 好啊！ 但系每次都系买木瓜请你食，你会唔会觉得佢有啲嘢想同你讲咧？即系以前咧，我哋唔系话咧，无端端话 Honey 啊，请你食生果咩嚟噶？你吓、啊，你想同我分离？跟住就会喊噶啦，即系就觉得有暗示啦。跟住咧，另外咪成日都嗰啲民间传奇咧、 哦， 就会话咧，你记得带呢几包药上路啊，娘子。点解会系当归嘅？哦，你叫我早啲回归，以前系好多呢啲噶，你唔知咩？ 如果咁样要得噶，攞个当归嘅话，要加个煲先得啦。 系啊，咪即系嗰啲暗示咧，即系就话 送把铰剪俾你。哦，你真系想同我分离系咪？送樽蜜糖俾我，即系当我甜心咁样。 唔系送樽蜜糖，纯粹话你把声沙啦咁样。咁而家送木瓜俾你咧？ 送木瓜俾我？ 你送木瓜俾我系咩意思啊？ 咩意思啊？ 叫我唔好瓜。 是当做是不是啊？讲紧 系啊，系啦，咁女仔喎， 女仔，即系有啲咁嘅事发生。 系，仲要个讲法系话咧，男朋友就同个女朋友咧，就成日都会好殷勤咁招呼佢嘅，咁咧就话每次去到佢屋企度咧，佢都会买生果俾佢食啦。不过就咁，佢由原本咧系多元化嘅水果拼盘咧，就完善咗个水果盘啦，佢就逐渐变成清一色啦。 哦，变咗清一色 系啦，由多元化就变咗清一色。清一色咩咧？系啦，本来系杂果咁啊，多元化噶嘛。佢而家就变咗咧，斋木瓜啫。 哇，完善生果盘制度。 完善生果盘制度之木瓜系啦，咁跟住佢就话啦， 傻嘅都知。 点解会咁嘅？哦，明明开头有苹果橙雪梨，后来就变咗苹果橙木瓜，后来变咗苹果木瓜，最后得翻木瓜。 喂，佢拍咗拖拍几耐啊？一年四季都有嘅咩木瓜？啊，不过系而家 一年四季都系。好笑喎、啊！咁跟住，然后个女仔咧，即系个女朋友咧，就话啊， 哎呀， 你啊 好噶，你知唔知咧？我听 边样唔好啊？ 我啲 auntie 讲咧，话长期都食木瓜咧，块面会黄噶， 系咩？ 系啊，即系好似系咪有啲胡萝卜素啊？即系好似食甘笋啊，即系 carrot 嗰啲叫做红萝卜咁样，食得太多咧，块面咧系即系会变黄噶。佢男朋友想去做黄面婆，哦，我知道你想去嫁俾佢咧。 你咁样乐观系好事嚟噶。你咁乐观系好事嚟嘅，不过人哋见到就知道唔系咯，因为木瓜咧系有丰胸嘅作用啦。咁于是乎咧，呢个女仔就话啦：，唉，我一睇就知道你想做乜啦。你真正嘅目的唔系就系想我丰胸咯，仲要系直线抽击叫我丰胸添。哦，难得佢又唔嬲喎。 系咯。 佢嗱，不过佢冇讲一样嘢。 佢冇讲话。 佢本身佢自己。 佢讲冇话佢唔嬲。 佢唔系，即系冇人知佢本身究竟 系如何 使唔使丰胸。 系 啦，咁佢男朋友叫佢丰胸，可能有两个意思，一就叫佢丰满啲，一就话俾佢听要丰咗个胸佢。你会唔会着得太暴露咧，女朋友？ 我觉得咧，你后者个答案就好难掌握咯，前者个答案就呼之欲出咯。 咁如果我想问咧，最后真系前者嘅答案啦，你会唔会嬲咧？ 我觉得佢唔理解咯。 即系木瓜系冇用嘅，因为 唔系冇用， 唔理解。 我唔知道那个女仔几多岁咯，但系我谂佢如果佢过咗发育时期嘅话，我谂个帮助应该唔大。即系话，其实系佢个男朋友误解咗 丰胸系帮到手 嘅。木瓜嘅功用系啦，系咩咧？起码应该系喺个女仔发育嘅时候就可能发挥到作用。但系佢已经系一个大人，我假设佢啦， 大人大人啦，应该 系 啦，过晒十八岁啦， 过晒十八岁。咁個作用唔大咯， 唔係我睇娛樂版， 嗯， 每次一訪問嗰啲身材好嘅女星， 嗯， 你有咩秘訣噶？我都唔知啊！我媽媽咧成日都煲嗰啲山芋湯啦，木瓜俾我飲啦。 係啊，係細個十四歲嗰陣啊嘛，係 但係我而家都仲飲同埋仲食嘅喎。 而家仲食，咁佢已經發咗啦嘛。 佢繼續完善喎、啊，佢正所謂學無止境喎、啊，佢繼續做落去、 啊。佢完善咗係咪有咁嘅底啊？嘛，唔係個個都係咁嘅。 唔係嗱，好 嘅。不過我覺得個男朋友好唔啱。 唔係係啦，我想問一下啦，唔好理個木瓜有冇用先，即係究竟有冇錯過咗個時機？但係佢用呢個方法。嚟暗示你要再嚇豐滿啲， 完善你身形， 會唔會令到女士覺得尷尬啦、嬲啦？你嫌棄我啊？即係會有冇呢啲咁樣嘅雜念咧、嗯？ 你自己覺得咧？ 我覺得 你會唔會咁樣做啊？我覺得你 唔 會 噶，因為我覺得佢係為我好咯， 係為你好咩啊？ 佢有一句講一句。正所謂有碗話碗，有碟話碟，有木瓜就話木瓜，係咪先？你都唔想個男朋友呃你㗎。 所以咧， 即係如果佢好介意嘅，咁佢唔同你講，咁你即係第時咁點算 咧？嗱，我即係呢啲咁樣做咧，就淡笑啦。當然，咁、那個女仔好大量咯。如果唔同佢分手嘅話， 點解要分手啊？ 我咁样笑佢喎、 啊，边有笑佢啊？佢想你好啫、 啊，做唔到啊嘛，达唔到佢嘅目的。 做唔到，我哋咪试下第二啲咯，会唔会车厘子啊，或者即系苹果？ 食车厘子都得啊！哇，好啊， 慢啲啫。 其实佢男朋友应该俾佢赚，真系俾翻杂果盘佢算啦，等佢可以均衡营养，唔好净系一个部分。 即系唔系我系觉得咧，如果男仔佢真系有介意嘅，佢用呢个方法。是不是因为最含蓄最有礼貌的呢那个女仔如果要反击的话是不是要带她去宵夜食呢然后宵夜食的时候没晒鸡翼没晒面包只是得返。 对啦万物有时啊 各式各样 的。天生是这样身体发肤啊算罢了。 怕会长大只恐过得太快。如刹那从笑嗌到连麦，原来世界很大，朋友曾经劝解，曾妥协守规矩错辩解。从前少女长大，天高地厚心态。匆匆中都不算太愉快，而世界载着了希望，轮流去分派，循序里渐进，重寻到状态。春天有幸福的意思，岁月清晨种出大志。正细数成长的典范，从不容易。是默默自有得着时，花开落有沧桑故事。遇着风暴中，重新历练意志。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四岁小童近日确诊，感染源头不明。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由于不少密切接触者都是儿童，当局安排他们同家人入住检疫中。当局安排他们同家人是入住检疫酒店，并且为儿童提供特别安排。另外，当局正是同部分行业同机构筹备，并且推行外展接种新冠疫苗服务。至于会不会规定有医生到场，陈肇始说，打针之后的护理和观察安排不会少于接种中心可提供的服务，强调当局会小心处理。支联会朝早在维园举行长跑活动悼念六四，终点是中联办，因应限聚令，跑手分为四人一组出发。秘书蔡耀昌说，原本将会在来紧星期四和警方讨论六四游行和烛光晚会安排，后来警方通知当日只会讨论游行，5月25号星期二才讨论晚会事宜。被问到会不会对讨论结果不敢乐观，蔡耀昌说无法评估讨论结果，但是支联会将会继续争取在法律框架之内进行活动，希望警方回应合法游行集会的诉求，支联会有需要的时候会向市民交代未来的做法。政府购入东京奥运转播权，民政事务局体育专员杨德强出席本台节目《城市论坛》的时候说，距离奥运只是剩下大约两个月，相信延期空间不大，预料成功举办的机会大。他说已经和五间参与转播的电视台商讨，将会成立团队联合采访东京奥运，会有不同分工。对于港台没有转播权，杨德强说，几年之前有同港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商讨，如果做奥运大型转播，涉及器材等的费用将会数以千万计，加上现时距离奥运时间短，转播工作复杂，港台没有相关经验，只能够找五间电视台联合转播，港台会播放每日精华片段。以巴新一轮冲突进入第七日，以军今日凌晨再次空袭加沙地带。巴方卫生官员说，最少三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巴人武装分子就向特拉维夫发射火箭炮，民众慌忙走避。而在周末，加沙一座多层的建筑在以军空袭之中被炸毁。大楼内包括美联社等多间新闻机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会继续强烈回应针对以色列的火箭炮攻击，他说犯下罪行的不是以色列，而是攻击以色列的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仍然酷热，明日稍后和星期二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一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康庄道桥底。而九龙湾林兴街都系有道路工程，由依家直至到听朝早嘅6点，林兴街来回方向近九龙湾消防总局嘅一段需要暂时封闭，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而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咧都系有道路工程噶，直至到听朝早嘅6点，去中环方向介乎显利中学至到兴发街嘅部分行车线都系需要暂时封闭。最后都同大家讲下一啲隧道情况啦。红磡下低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喺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桥面灯位。 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去比较多车，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收到自称系执法人员嘅电话，话我犯咗法，要交出网上银行账号同密码，我梗系唔信啦。 呢啲系骗徒常用嘅伎俩。他们还会叫人在特定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输入个人资料。 怀疑遇到骗案就打去警方防骗易咨询热线18222，记住是18222，18222，重要的事要讲三次，还要提醒你身边的人。 一边靠把口， 一边用双手，偏偏他们是最佳拍档。 一个用手语演出的电视真人 show， 手语随想曲有学篇。六位主持， 三位听障， 三位健听，手口并用，共同挑战种种得意考验。 由力奇、烹饪、装修到训练狗狗，互相了解，彼此学习，让相见双方打破沟通隔膜。 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乜嘢系中女啊？我觉得其实系，譬如你嘅年纪啊、肉体嘅思想啊 ，over 咗三十咧，都可以叫自己系中女啦。咁但系我对中女另一个定义咧，就可以话系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嘅落活女仔咯，即系要爱自己，要识得点样去追求自己人生嘅一啲嘢。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系 Queenie 陈李敏。 哇！你今日又将条线拉高啦，喎 咩事啊？咩事？我条事业线拉到好高噶啦 ，事业咧就系、是、条线拉得好高啦。我唔知道你喺边度啦，有几高啦。但你今日想讲啲男人呢、這个吓点样做到好标准嘅呢条线拉都咁高，啲人做唔做得到？ 我谂住呢单新闻咧，我会讲得细声啲，同埋讲得快啲，费事俾我老婆有机会听到。其实所以我是自惭烦恼。我想我讲完这两条线之后呢，我条生命线都会短了的了。回到应该就被人说你都懂讲啦，怎么自己不懂做啊， 你有目标啊嘛。 哎呀，目标真的啦。好男人，那我们每其实你可以说呢，好男人是每一个女人啊，每一天每一日每一夜呢都在想着几时出现啦、然后还要讲很多大家心目中不同好男人的定义啦。但你有没有发现呢，很多好男人的定义呢离不开都是他的财富啦。这个几乎是占了最大部分的。 财富 会能力会不会照顾你啊。同埋呢，你有没有发现呢，最多就是说其实我只需要个男人锡我就得了。好啦，各位姊妹问题来了。 好简单。 何为他锡你呢？佢真系攞个嘴唇嚟锡你嗰种叫锡你啊？定系你觉得佢要做啲嘢先叫锡咗你咧？佢买包包俾你够唔够锡你咧？佢同你 book 晒饭食饭算唔算锡你咧？ 系 定系要去到做到乜嘢阶段啲姊妹先至会觉得，唉，佢真系好锡我啊！ 系一句简单嘅说话，佢好锡我，或者佢可以即系同我交流到咧。其实听落去好似好简单， 最难就系呢啲。 冇错啦，就系越简单嘅，咁即系要点？ 系啊， 你反而讲俾我听，我要有几多钱人工？啊！我买咗个咩手袋啊？ 容易啲 系啦，咩钻石嘅即系饰物俾你，仲容易啊？ 即系同你去餐厅食饭一样咧，你试下同个侍应讲咧，阿先生食啲咩啊？啱食就得噶啦， 咪整啲好食嘅 系啦，同埋啱食嘅，哇！企咗喺度个侍应，点样为止好食同啱食咧？我碟碟送都好食噶， 招牌菜咯， 系啦，嗱，你肯有招牌菜都好啲啊，即系我嘅招牌菜啊嘛。如果佢就系同你讲话，我冇乜要求嘅，最紧要啱我食。同埋食得我开心， 厨师法版啦， 大件事啊！厨师法版又好啫，咁样真系系啦，所以我哋今日咧，不妨又讲一啲好男人嘅定义啦。咁啊，睇下你会唔会咧，都觉得可以参考。 好啊， 列入咧你对你嘅另一半嘅要求或者考评里边。 你慢慢讲、啊，曾志豪， 我要讲快啲， 唔得诶， 可以俾人听到， 等我啲姊妹听众听清楚啊。 好啦，先嚟一个等等台湾好男人定义。佢系同咧嗌外卖落单呢一个动作有关嘅，咁啊佢咧就话说台南咧有一间咧海产粥咧就收到一张咧外卖嘅落餐嘅一张飞仔，咁啊即系话咧你嗌咗啲咩餸咧佢打晒喺张飞度啦，咁啊结果咧佢话呢一张单咧就好长，首先个特色咧就系好长。 張單好似嗌好多嘢食啊？ 係啦，係咪嗌好多嘢食咧？又唔係，佢話咧佢係嗌咗四樣嘢食啫，但係張單咧就好長。咁點解咧？ 點講？ 佢話因為原來每一味餸咧，佢都打咗個附註喺度。 嗯、 一个 notes 咁样，然后就代表咧又有啲要求。嗱、嗯，咁本来正路咧，譬如我哋自己去食嘢都会有嘅。你要嗌碗咩牛肉粥，跟住可能你就加句韭葱啦，咁样系咪啊？又或者调翻转就话多皮蛋， 或者系咯，小饭 你会有啲咁嘅嘢啦，小饭啦咁样。咁佢咪打个备注咯？咁啊，你见到张单嘅，咁咧佢而家话呢一张单咧咁长嘅原因系因为每一个嘅order 咧，佢下边都有。超过100字的备注， 哇，使唔使啊？ 你谂下，叫你喺一张餐单嗰度一个备注写100字咧，即系要突破你嗰、那个走冲咧，你要走50次冲先得。 咪住先， 即系你有好多嘢喎。 系咪因为佢个女朋友咧，系咪有嗰啲食物敏感啊？ 啊，系啦，嗱，因为咧而家佢就讲咧呢一张单就系佢帮佢女朋友落单噶啦。咁啊，究竟写咗啲咩咧？原来咧佢就系、是。巨细无遗咁样咧，喺每一个备注度都交代咧，佢女朋友对食物嘅喜好。于是乎咧，首先已经占咗好大篇幅啦。仲要唔单止，佢仲要点埋呢一份咧，系俾女朋友嘅妈妈、未来外母、 外屋及屋度咧。 系啦，亦都系咧，会喺嗰个备注里边咧，就写咗好多佢啲要求嘅。 即系外母唔该大户啲啊，嗰啲。 咁所以咧嗱。佢又被譽為呢個好男人啦。咁佢嗰個具體內容寫啲咩嘅咧？佢嗌咗四道菜，分別係小卷蛋蛋仔、海產意麵、綜合鹽蒸同埋鹽蒸奇魚肚四樣嘢。咁、每一項餐單裏面咧就會寫住一個字嘅，例如佢會同個餐館講：我女朋友唔食葱，唔食香菜，唔食芹菜。同埋姜， 哇，好多嘢唔食喎。 系啦，而女朋友嘅餐咧，系一定要注明女朋友嘅，即系写到明噶啦。呢、一碗譬如话嗰个咩奇鱼汤咧，佢写住女朋友的。咁另一个咧点俾妈妈嘅咧，佢就会写住女朋友妈妈。 嗯， 系啦。咁然后咧，佢仲话话，我知道你哋嗰度冇海鲜汤啊。咁我妈妈佢妈妈好想饮海鲜汤，所以我可唔可以要求你咧，将嗰个海鲜小卷蛋蛋仔咧，同埋综合盐蒸咧，将佢捞埋一齐。再整碗熱湯，咁呢碗熱湯咧撈埋就可以變海鮮湯啦。 哇！ 即係你間餐廳冇嘅，佢另外嗌到可以將佢配搭到出嚟。 唔係佢幫你解決埋你冇嘅難題。 係啦係啦，冇嘅我都幫你幫你諗到盡為止喎，咁樣。 唔係我帶食物添，如果唔係就我帶食物嚟咁樣，係啦，收$500啦咁樣。 同埋佢真係好搞笑嘅，譬如佢嗌嗰個小卷蛋蛋仔咧，佢真係寫住話綜合面有小卷蛋蛋嗎？問號。先問你嘅，如果你冇的話咧，就請你唔知揾一份有嘅。佢話咧，讓女朋友的媽媽嘗一嘗，因為她什麼口味都能夠吃噶。請你註明咧，就女朋友謝。好啦，海產意粉咧，佢又咁寫嘅，咩女朋友咧就喜歡熱湯啊，可以嘅話咧，畢幾碗熱湯咧就落去啊。女朋友咧不喜歡咧香芹生菜啊同埋姜啦，呢幾樣不要加啦。女朋友的部分咧，幫我註明係女朋友啊。即系等佢收单嘅时候咧，个女朋友一眼就望到，哦呢碗系俾我，因为写住咗女朋友啊咁样。咁啊头先讲嗰个咧，咩综合盐蒸咧，佢就写住姜啦、香葱啦、芹菜啦、姜啦，唔要加啦。我想买俾女朋友嘅妈妈一碗海鲜汤啦，但我没有看到啦，所以你可唔可以帮我另外整一个啦咁样？哇，犀利！好啦，至于嗰个咧盐蒸奇鱼肚咧，佢就写住啦，帮我挑没有刺肥一点的，这样女朋友比较方便吃，谢谢。 哇！佢嗰晚系佢嗰晚系咪包咗间房咁样食噶？ 点解啊？佢嗌外卖啫。 喂， 佢嗌外卖咋？ 但系佢嘅要求实在系太高啦，即系好似咧，你头先净系讲佢要咩唔要啊？呢样嗰样嘅嗰啲咁嘅嘢咧，你可以想象得到，即系侍应落单已经麻烦啦，好彩佢自己写咗。好啦，到厨房收到张单， 系 净系望张单啊， 有排做。 我谂都要望成分钟先知道应该点样做得啱。 系啊，但系佢每样送 咧，贵啲咧， 佢每样送其实都系围翻港币$40嘅啫。 唉，咁啊，台湾食嘢平噶嘛。 系啊，咁你谂下啦，你要求几多先得噶？ 好多啊，摩订你讲嗰碗嘢啊，直情系。 好，你回答我，你系女朋友，你会唔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男人 超细心， 超细心。 我都问我自己，你记唔记得你另一半中意食咩，唔中意食咩？有啲系特别唔食嘅。曾志豪，你记唔记得？ 我哋可以讲下一单新闻啊。 即係佢食唔食葱啦， 蒜 頭、蒜蓉啦、辣啦、鹽西啦，好多人都唔食鹽西，但係好多人又會食鹽西噶嘛，係咪？辣嗰啲又好明顯嘅啫。但係呢啲咁樣嘅小姐啊，中意飲凍嘢，中唔中意多啲冰啦？幾多甜度啦？飲熱嘢嘅時候落糖嘅落唔落啦？首先落幾多啦？ 係啊，我係做唔到嘅。所以我而家都冒险去讲呢单新闻。 你受训咗咁耐， 受训受训唔到，因为我老婆实在太过宽容啦。嗰头闹完，我听日就忘记咗啦。不过我知道佢系怀恨在心嘅，耿耿于怀嘅，念念不忘嘅。 所以一世都要系。 咩？但嗱，头先点解我话咧？呢一个真系一个 好细心、 定义好男人。佢同钱系完全冇关系。 冇。 但系佢真系话到俾你听咧，我要佢锡我，佢真系锡你。 唔系 佢锡你，锡你阿妈。佢唔单止锡你阿妈，仲会锡你全家。然后仲要每一个你嘅要求、你嘅喜好，特别系佢阿妈嗰碗啊嘛，嗰度冇嘅，我唔要令佢失望，我要佢帮我整一碗就俾阿未来外母嘅。 系啊，我觉得就系呢啲大家相处嘅时候咧，就系嗰种你会唔会咁样去留意对方咁仔细嘅喜好嗰啲嘢咯？你知有阵时即系由食嘢叫嘢食嗰啲啦，咁啊当然你话啊你中意食乜嘢咁样咁啊讲。咁但係有啲位好似你頭先嗰啲咁仔細，你係未必會留意到㗎嘛，係咪？你最多係知道你食唔曬㗎啦，幫你食埋啦。呢啲係即係我諗好多男人都做嘅基本咯。 慘啦，我都唔知咧。即係如果我睇完呢個新聞咧，我唯一做嘅咧就係可以攞張紙，好誠實咁樣攞俾我老婆，要佢重新填一次。你食乜唔食乜？你飲乜唔飲乜？你中意乜？你唔中意乜？我保证听日开始背咗佢， 即系少少都唔知啊！你知嘅， 少少知嘅。 冻嘢、热嘢， 冻嘢。 柠檬茶、咖啡、奶茶。 唔要柠檬茶。 粥粉面饭。 唔要粥，唔要系啦，唔要粥，最紧要唔要粥。 葱姜蒜， 全部都唔要。 啊，咁 OK 啦。 咁少啫，你咧？ 你都记得啊。 哦，到我就考你，冻饮、热饮、 热， 大杯、细杯。 大 拎酒喺度食， 拎酒 中西西式， 西 西软嘅硬嘅，唔系问嗰啲啊，唔好乱谂嘢啊。 咩煮得淋啊？ 系啊， 有煮得淋啦。 辣定唔辣？ 唔辣。 你定佢？ 我 边个埋单、啊？ 我啦，梗系呢啲我做足噶。 你咁咪唔啱咯？你要俾个男人埋单噶嘛？ 我哋唔系一般嘅相处嘅， 你呢个唔啱啊！我话俾你听，其实你老公打过俾我好多次嘅，佢排直成都抢住埋单啊！ 直接入我户口啦。 Do you feel my heart beating? Do you understand? Do you feel the same? Am I only dreaming? Or is this burning an eternal flame? Give me your hand, darling. Do you feel my heart beating? 错嘅，即系我谂，就系大家一齐一对情侣夫妻相处咧，吓，即系能够好了解对方呢一种咁细心嘅性格咧，咁先至可以令到大家走得更远噶嘛，系嘛 ？Eternal Flames Bangles 啊！ 嗱，呢个就系第一种好男人嘅定义啦，我就拣咗呢个台湾为女朋友同佢妈妈嗌外卖嘅。可以話係 tailor made 到不能夠再 tailor made 㗎啦， 啱啊啱啊啱啊！咁但係就呢個食嘢嘅時候咧，就可以發揮到嗰種細心， 冇錯 表現啦。咁另外一種細心咧，就真係好留意到佢身邊嘅人咧，可能咧有時有啲特殊嘅需要咧。 咩特殊需要？ 特殊需要係咩咧？你知啦。 突然間有啲咩需要？睇我幫唔幫到你？ 係啦。而家咧，好多人咧都有一種敏感嘅症狀嘅，係好平常嘅。 敏感啊，你 就係鼻敏感啦。 哦，鼻敏感 啫。係啦，咁啊，鼻敏感就成日咧會流鼻水啦、鼻哥痕啦等等啦。咁啊，而家疫症底下，當然啦，哇！你要打一次，個個都即刻散開就好驚。 我願意攞個口嚟接住 你 B B 就得啫。 但系你唔使惊，你唔需要害怕。你如果要打一次嘅话，我用我身躯挡住你嘅病菌，等佢唔会散播。 佢即刻就挡住，但系佢点做咧？佢喺你面前有少少半跪咁喺你面前， 跪喺度啊？ 系少少啦，系啦，冇错。咁然之后咧，你需要嘅嘢就喺面前嘅， 喺面前 系做啲乜嘢？ 佢直接攞块面挡住佢个嘴， 唔系， 形成一种 kiss 嘅效果。 其实系同佢喺着住喺身上面嘅有关。嗱，通常攞纸巾出嚟，我头先讲得好简单噶啦，即系要鼻敏感啊嘛，咁你有鼻水啊嘛，攞纸巾揞住又好，抹住又好啦吓。 系咯系咯。 咁但系咧。呢、这、一個細心嘅舉動 咧， 就係、是、由佢嘅用品係啦、由佢身上著住嘅嘢咧，可以表露出來。 佢攞件衫就直接當係紙巾， 唔係佢戴住頂帽。 佢戴住頂帽， 呢頂係一頂好特別嘅帽嚟嘅，因為咧呢頂帽係日本一間情趣用品公司去做啦。 咁即係安全帽啦， 好安全。 佢攞安全帽嚟笠住佢个鼻啊？ 唔系， 咁变态都有。 呢顶帽就系好似普通嘅渔夫帽嘅啫。 渔夫 系啦，但系佢有乾坤嘅。 系点咧？ 因为当佢半跪嘅时候，女朋友就见到佢个头，跟住你睇下上面咧 有啲白色嘅嘢， 有啲白色嘅嘢。 咁咪好核突咯？ 唔会系一张纸嚟嘅啫，千祈唔好误会。白色 一个情趣用品推出嘅产品喺个头度有啲白色嘢。仲唔系染发剂？不许人间见白头啊！ 嗰、那个唔系银发嚟嘅，嗰种感觉好似有啲嘢，因为通常啲头发都系可能金金地啊，或者即系黑色啊咁。 但系你顶渔夫帽里边， 但系渔夫帽嘅中间嗰度原来有啲 QK， 有啲鬼马。 可唔可以唔系白色啊？ 你可以用 厕纸有好多种颜色嘅， 都啱。厕纸就系嘅， 可唔可以粉红色啊？ 纸巾通常 不过粉红色佢惊会觉得 颜色啦， 太受伤真系。 anyway 啦， 咁点啊？即系佢做乜顶个纸巾喺个头度啊？ 佢唔系顶喺张纸巾嘅头度，而系嗰种都顶渔夫帽咧，个乾坤系可以摄啲纸巾入去嘅。 点解咁做咧？ 咁跟住然之后，当佢有半跪嘅时候，好似当你嘅时候，跟住然之后，我有纸巾，我帮到你噶，你睇下咁。佢一见到咪好似一个纸巾盒嗰度一掹咁，可以掹到出嚟咯。 咁咪好傻咯！你因为如果两个搭地铁嘅时候，那个女仔打一次。已经够逼噶啦，个男人仲要踎低，然后再叫佢掹张纸巾出嚟。 唔系啊， 你唔觉得好温馨嘅咩？呢、啊這个场面， 我觉得好露骨啫。 通常我哋大部分嘅人都假设个女仔比较矮细啦，咁、那个男仔好高啦，有时你都要仰望， 你要耷低头 啊。系啊，冇错。咁但系个男仔喺呢个时候就有啲半跪嘅姿势，好似你有需要啊，女神， 为你服务 咯，为你服务啊，系啊，系系啊，冇错。咁就即刻可以喺个头壳顶嗰度落啲纸巾出嚟，人哋个个喺个佢个袋嗰度攞出嚟嘅时候， 系咯， 头壳顶就可以 幫你。咁 你 觉得真系威咗咩？ 我唔觉得威。 系咯，佢个细心位，我觉得系简直 好特别啫。 我觉得佢真系抽 水。我觉得呢个细心就出其不意咯。可能佢冇同大家讲到就系话同佢去街，突然间个女仔好痕个鼻哥打一支嘅时候，唔知去边度揾纸巾，你又即刻戴咗呢顶帽啊！你可以提供呢啲用品嘅话，当然你都要系有纸巾入咗去顶帽嗰度啦。如果唔系就得物无所用， 但 就要满足你个。 我系个女仔，我就会问啦，点解你会将啲纸巾摆喺个头度？你随身都用纸巾噶？你喺咩情况真系要用纸巾啊？ 我系为你而设噶，呢顶帽嘅纸巾净系俾你鼻敏感嘅时候用。 你琴日喺屋企用电脑嘅时候有冇戴呢顶帽噶？你会唔会一路用电脑一路用呢啲纸巾噶？ 关咩？ 因为你睇喊嗰啲韩剧啊，你唔好误会啦。 睇喊呢个韩剧揽住你， 嗰啲叫喊片啊。 冇理，我唔会睇嘅。不过我知噶啦，呢顶帽其实都系有啲多余。 如果是王祖蓝同李亚男就啱啱好喎， 算罢啦。 闪闪光亮如灯塔，问正月过云的星，为何总不想休憩？浮云问远山，为何如此安静？不变经过着每一天。你靠我垂眉风里，问我伴你每一天，这段情能否此生不变？茫茫然望向海，默默然将两手对叠，漆黑里转开脸，不想答你，不知不觉。彼此相爱，让明日留下我共你温馨的追忆。不敢相信，不想知道，心中的爱始终是疑幻，心中的爱始终是迷幻。问我伴你每一天，这段情能否此生不变？茫茫然望向海，默默然将两手对叠，仿似一生也不改变。不知不觉彼此相爱，让明日留下我共你温馨的追忆。不敢相信，不想知道，心中的爱始终是疑幻，心中的爱始终是迷幻。靠我垂眉风里，问我伴你每一天，这段情能否此生不变？茫茫然望向海，默默然将两手对叠， 漆黑里转开面，不想答你，心里只知道此刻。 咗听日至到今个月28号门诊嘅民众可以延后就医。院方话唔清楚新一波本土病例会有几多宗确诊个案，需要有备无患，暂缓非紧急医疗，希望将人力同病房留俾新型肺炎确诊者。新加坡寻日新增31宗新型肺炎确诊，19宗社区感染个案之中，2宗源头不明。当局今日起收紧防疫措施，包括禁止餐厅提供堂食。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普遍晴朗同酷热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下昼天晴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听日稍后同星期二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讲封路，东区走廊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朝嘅6点，去中环方向介乎显利中学至到兴发街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其他嘅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西九龙雅翔道去柯士甸道西方向，近住天际101段咧系慢车，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1段系慢车，龙尾平石村。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1段繁忙，龙尾喺打豪敦路。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淘汰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嘅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咗噶啦，快啲去运输署申请啦，越早申请资助额就越高。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2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齐接种啦。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达， 我系张敬轩。 系啦，咁去到我哋诶呢一个小时嘅最后一小时嘅即系节目啦吓。 系冇错。 系啦，每一个礼拜咧，其实即系为咗准备以下嘅环节，都好开心嘅。 因为你可以听翻啲经典嘅老歌啦， 因为听翻啲 历久常新啦， 经典嘅歌曲啦， 仲知道背后嘅故事。 系啊，我觉得好开心噶，因为即系其实啲歌听咗好多好多年，但系点解咧？点解会系咁嘅咧？有啲咁嘅创作咧，当然唔系只只歌咧，嗰、那个古仔嗰个嘅起伏咧都咁大嘅。咁、但系今日介绍嘅呢只歌曲咧，我觉得 系 佢背后咧 暗涌处处嘅。 佢唔系有暗涌，佢可以代表咩咧？首先咧就系第一样嘢啦，好多人都会话啦，我哋有时听啲流行歌曲咧，可能即系为咗纪念一个人啦、自己一个女朋友啊、老婆啊、女啊诸如此类。咁嘅嘢啦， 恭喜思容啦！ 呢个就呢个系其中一种好常见嘅一个嘅背后嘅故仔。但系咧，今日我哋讲嘅呢一种嘅故仔咧，虽然咧呢一首歌咧系有一位嘅朋友去创作，但系佢就话呢只歌唔关佢事，因为呢一只歌嘅创作 其實是雖然用佢個名字、但係唔關佢事，唔係佢做嘅， 即係同佢故事冇關嘅。 唔係，同佢故事一定係有關係，但係點解可以創作到呢一隻歌？ 咩叫創作咗？ 但係同佢嘅能力係冇關嘅，但係佢都做係啦，佢都做咗出嚟，點解呢？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究竟佢系谦虚啊，定系有其他意思呢？讲紧嘅系边一只歌呢？呢一只经典嘅八十年代歌曲《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Foreigner。 I've gotta take a little time, a little time to think things over.Between the lines, in case I need it when I'm older. Now this mountain I must climb feels like the world.Clouds I see love shine. It keeps me warm as life grows colder. In my life, there's been heartache and pain. I don't know if I can face it again. Can't stop now. I've traveled so far to change. 这个歌真的非常经典的，是 Foreigner 在1981年的时候第四张唱片的一张作品、一首歌来的，是就是吉他手是 Mick Jones 呢他自己写的、当然就跟他自己个人的经历都肯定很有关系的，因 为 他说是什么呢，他当时呢就夜晚才创作的，因为呢、就冇人騷擾佢啦， 朝頭早要瞓 覺，咁啊朝頭早啊瞓覺啦，因為佢成日失眠啊，係、啊成日都瞓唔著啊，咁所以就夜晚就係即係做嘢啦。咁佢話佢當時咧，其實心情咧唔知點形容，點解咧？佢話嗰個點啊，半杯水理論，你話佢內心嘅狀態咧，好似有得翻一半，個心好似得翻一半咁，又或者係剩翻一半， 哦， 係啦 ，OK， 咁 即係空虛或者充實， 係啦，即係都仲起碼仲有個靈魂。都仲有一半存在啦，系啦。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佢嗰阵时咧，其实即系点解会写呢一只歌咧？佢想揾一个答案，就系佢想知道 爱系乜嘢， 爱系乜嘢 啊？咁点解佢会咁迷茫咧？因为佢分开咗， 系啦，即系同佢嘅前妻系啦离婚，咁啊觉得好大伤害。咁另外一样嘢就系佢嗰阵时去咗美国，啱啱翻嚟即系英国嘅时候，咁就要处理翻自己个 band 里边嗰啲嘅情形啦。因为佢嗰阵时同嗰个嘅主音歌手啊 Lou 咧就有啲。好似嗌緊交，有啲拗叫啊咁樣。 凡組合都總係有呢一種， 一定係有㗎啦，係啊，冇錯。咁喺呢啲咁嘅即係情況底下，咁佢就一晚，瞓到半夜三更，就是、凌晨三點鐘。 係。 咁跟住然之後咧，唔知點解喎？ 靈感大發。 靈感大發，突然間就係呢、這個呢隻歌名。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哦。 第二就係諗起呢隻歌。即刻寫咗頭嗰個 chords， 跟住就諗咗個 chorus， 即係頭先我哋講嗰個副歌係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嘅呢一隻歌出嚟。咁咧，佢話其實唔知點樣嚟㗎，佢覺得呢個咧係突然之間咧，因為佢喺度諗緊究竟咩係愛咧，好似一路喺度尋找緊啲嘢嘅， 即係有啲感召俾佢。 係啦，突然間受到好似啊聖靈感動我啊咁樣，跟住然之後就嚟咗呢一種嘅靈感出嚟啦。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寫咗。寫咗個頭，跟住然之後就中間，跟住就諗咗個歌名啦，咁啊彈咗幾下錄低咗佢啦，咁然之後咧就入房啦， 咁啊唔係佢自己瞓嘅，因為當時其實佢已經拍緊拖㗎啦。咁我諗住咧就入到去同佢嗰陣時嘅女朋友 新歡 準備同佢結婚㗎啦，其實都已經。咁就入去同佢講，喂，我頭先咧咁啊，咁啊寫咗只咁嘅歌啊，咁樣就因為咧，我好想知道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咁樣。你估？呢個女人，一個女人聽到呢一個咁樣嘅問題嘅時候，你覺得佢會有啲咩反應啊 ？Don't talk, just do it. What love is? Try to make it. 嚇？ 得咯， 係咯， 係咯， 咁你可以證實咗咯。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係咪？咁咧，佢女朋友話：你而家同我一齊，你話我聽， 都找死嘅真係。 即係同我哋啱啱開始嘅時候，你請我食，即係個女朋友俾個男朋友請 食 木瓜 一 樣。 係啊，唔係啊，請佢食你啊，而家。 你而家咩意思啊？ 係咯。 咁樣你同我一齊，你都唔知道咩係愛咁樣。 哇！咁佢都比較粗心喎、 啊。佢比較激動。 係咯，唔係個男仔好粗心、啊。 佢粗心係啦，佢冇理到個女朋友嘅感受。 係咯。 咁跟住然之後，不過佢都唉。即係冇佢好氣，我唔係想同你嗌交。嗱、 哦， 你聽一下啦，一隻歌咁樣。 個女仔都照聽， 都照聽，佢聽完之後都覺得哇，即係都幾感動啊咁樣。咁好啦， 但佢要問嘅喎，你話你頭痛啊，有 headache 同埋有 pain， 咁個女仔都會問係咪我為你帶嚟咁㗎？ 未寫曬嘅，好彩隻歌係好零碎。 唔係咯，如果唔係真係好大件事嘅喎。你講係咪我令你心痛啊？ 如果唔係就嚼佢。 係啦，邊個啊？嗱，係啊，係自己都仲好啲。 係。 如果唔係我令到你心痛嘅，即係邊個佔據咗你啊？ 唔係，咁佢因為有咁嘅經歷，我諗佢女朋友即係當時嘅女朋友，即係而家太太都明白點解佢有咁嘅經歷同埋心情嘅。 如果你答得唔好，我真係會令你個心好痛㗎。 一定係添啦。咁但係喺當下，我諗佢當時嘅女朋友即係而家太太都好明白啦。咁好啦，有呢一個咁樣嘅背景同埋已經寫少少嘅情形底下啦，咁佢翻到去啦，咁啊同啲隊友講。咁啊 ，OK 啦，咁啊好啊，咁不如我哋即系试下录呢一只歌啦。 嗯。 咁但系因为呢一只歌，阿 Mick 佢就觉得，喂，系突然之间开始感召咗啊，所以先写到啊，所以佢好想将呢一只歌里边嗰啲风格咧，就带一啲一个比较有灵性啲嘅， 即系好似啲苏灵音乐，唔系、 有 圣堂 圣，诶佢又 gospel music， 好似有啲福音嘅、即系音乐嘅背景，或者嗰个 arrangement 嗰个编曲咁样，咁、所以咧佢就周围喺度谂紧到底点做， 系 咁啊，于是乎佢原来佢有一次咧 去教堂， 唔系去教堂啦，佢就周围揾人哋即系去谂下点样去做呢一件事咧，佢差啲去揾 Aretha Franklin 啊，佢呢一个嘅苏灵音乐女歌手，佢、就以前咧系唱嗰啲 gospel music， 唱嗰啲福音嘅即系音乐歌曲嘅。 咁佢就去揾佢睇下可唔可以取材啦。 佢冇揾佢，佢就揾咗另外一啲人，就係咩咧？佢有一次咧就揾咗一個男仔，咁咧就食飯。呢、這個男仔咧就專門做一啲福音音樂嘅歌嘅。 嗯嗯。 咁跟住然之後咧，嗰、那個人就好好幫佢。喂，我有一沓碟，你聽下啲邊啲 style 啱你，因為福音嘅音樂佢哋嗰 福音嘅音樂係咪個特色係唔啱音㗎？ 唔係啊。唔係唔啱， 樹林膠嗰啲係咪啊？ 係佢好廣泛㗎、即係呢啲可能我哋翻譯有陣時啲音唔啱啫。新嗰啲好好聽㗎， okay, okay, okay. 你有聽過啦？不要驚動愛情啊，又或者愛是不保留啊，呢啲咪 gospel music 咯，係咪？咁呢啲都算係咪好流行歌曲啊？ 係、我都好中意唱呢啲歌， 一定係 洗滌自己心靈。 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咁呢一個男仔就俾咗一大扎啲福音嘅碟佢聽，佢聽完之後咧特別中意咧有一張。就係、是、New Jersey Mass Choir， 新世紀福音戰士， 係佢唱嘅，係啦，呢個係 New Jersey， 唔係新世紀， 唔係新世紀， 係新澤西啫。 佢覺得喂幾好喎、啊，特登揸架車去聽佢哋 rehearsal， 係 啦，真係特登揸去 New Jersey。 但佢本身都係住喺 New York 嘅啫，好近啫， 都要揸十零幾個鐘頭車落去啦。咁跟住就聽，喂 OK 喎，咁不如我請佢哋一齊即係啦錄音啦咁樣。好啦，咁啊去到30个人，咁啊喺個 studios 嗰度錄咗幾個 take， OK 嘅， 就搞掂啦。 不過 爭啲， 都仲爭啲。 call 埋佢女朋友嚟， 跟住就同呢個 choir 講，佢話係啦，都好好，不過即係希望可以更加有一種 spiritual 聖靈嘅感覺啲嘅。 好啦。成班 choir 一聽完，即係成班合唱團一聽到呢一個嘅指示之後， 就 keep choir 啦。 跟住佢哋，一齊手拖手。 哦， 然之後喺度做啲咩咧？ 祈禱。 佢哋喺度祈禱。 哦，你都 有。一祈禱完之後就錄音。 哇！ 一錄音一 take 過。 咁犀利。 搞掂曬。阿 Mick 話咧，佢當時咧。包括佢、有份去聽佢哋做錄音嘅，佢爹哋媽咪都有份喺度聽，喊曬， 哇！ 即係聖靈嘅感動。 原來呢隻歌咁有嗰個宗教嘅力量㗎、 好啦，咁跟住然之後啦，錄咗，咁仲要過關㗎嘛，過唱片公司嗰關。 再捉住監製隻手， 一齊聽。 捉住當時未來老闆 Atlantic Records 嗰個老闆 捉住隻手 叫做 Ahmed。 OK， 咁有一晚佢話我特登請佢去 studio 嗰度，得兩個人啫。 哎呦！ 閂埋門聽呢隻歌，佢話你聽下呢隻歌，覺得點啊？ 係。 佢好信呢個嘅老闆，第一就係未來老闆啦，第二佢就係發掘 Ray Charles 同埋 Aretha Franklin 嘅一個好資深嘅音樂人。 係。 咁跟住佢聽完之後。佢話一路聽，聽聽下咧，咪話一路咁望住呢個即係未來老細， 見到佢神色唔對路喺度喊，哇，雙目流淚，咁佢就知道大件事。 點啊？真係好似你頭先講嗰個狀況，即係突然之間咧坐喺度一即係聽下時候望一望佢，哇！個樣即刻變曬，跟住哇，再望佢成塊面都流曬眼淚。跟住然之後，佢就話得呢隻歌就係點，卒之出咗嚟之後，橫掃咗全世界好多地方嘅音樂排行榜 number one。係 咪個個都聽到都喊嘅？你當年聽有冇喊？ 唔係，我當年聽就冇喊、 嗯， 但係我感受到佢講嗰種聖靈嘅感動，同埋嗰種感召。 係、 哦，即係如果你有宗教信仰嘅話咧， 特別強啲， 係好強烈嘅，即係嗰下一到嘅時候咧。我諗好多好多教徒咧，係真係會自己由發自內心啊！我嘅形容係由血管啊，裏邊感動到出嚟嘅，直情係成個人都係哇，即刻感動流淚，呢個係好表，即係好好容易睇到嘅特徵。 咁亦都會俾到好大嘅安慰你哋啦，係嘛？聽完之後會唔會？ 我就當一隻情歌咁樣去聽， 係啦。 咁但係你諗翻呢隻歌轉頭，你即係你覺得誒呢隻歌都係一種一隻情歌啦。 情歌 一個人佢都諗緊誒，即係喺度揾緊究竟愛係啲咩嚟咧咁樣。但你估唔到就係佢唱作呢隻歌嘅時候，第一當然有好多人咧就係因為經歷咗某一啲唔好嘅事情啦，咁佢可能憑歌去作一種抒發。但你估唔到個背後嗰種創作就係、是、其實佢成日都話呢隻歌唔係我噶，呢隻歌 係 上面個大佬幫我手嘅。再諗下個 choir 唱得唔係幾好，唔係好滿意嘅時候，一祈禱啫，哇！即刻搞掂啦。 係， 即係你咪好難解釋呢一首歌嘅神奇之處 咧。所以呢隻歌如果攞獎，應該頒俾天上嘅神。 上帝啊，係啊 ，Foreigners， I want to know what love is。 宅男有咩優點咧？咁好明顯，宅男就係黐家啦。咁啊，黐家就啊少啲使錢啦，即係又可以啊唔使啊出街啊做錯事啊咁啦。咁啊，所以啊都幾好啊。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恆德。 哇！即係所以咧，好中意即係呢個中女歌曲龍虎榜，每一個禮拜同大家分享嘅故仔。 對我嚟講係每周新歌推介，好好我都覺得。即係我會發覺原來我人生當年係空白咗咁大段音樂嘅歷史。 哦，你掛住讀書啫。 而家好在唔係我掛住都係聽緊許冠傑啊、譚詠麟啊。 唔係都其實， 但我就冇聽過呢啲歐西流行曲。 唔係， 所以而家好在聽翻你。 我哋都有 補習翻， 我哋都有好多歌聽嘅，歐西蘭嗰個又有， 係啦， 本地嘅又有， 咪特別歐西嗰啲好啲啊嘛。 因為佢哋啲創作古仔有陣時，佢哋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即係都會分享翻呢啲咯。我哋久唔久都會有， 咪中文歌都有嘅， 係 啊。純粹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幾好嘅一個即係學習。不如你下次你當呢啲叫音樂補習班咁樣啊嘛。 我唔敢， 得嘅， 好多前輩， 以你嘅年紀，唔係以你嘅年資， 好多前輩，我要聽多啲即係。好节目啊，系啦，分享翻，又学喺佢哋身上学习啊。 系啊，嗱，如果头先咧，你话听到嗰只歌咧，咁有好多人都好似即系触电啊，即系见到圣灵感召咁样嘅话咧，即系会有一个哇，好似即系豁然开朗嘅一种心情啦。咁啊，唔知道咧，就系、是、你会唔会见到咧你嘅伴娘嘅时候咧，会唔会如果你拣得唔好咧，都会有一种触电啦、啊，同埋豁然开朗嘅感觉啦、啊。一望住嘅时候就话唔系嘛。佢係我伴娘，跟住好似聖靈感召咯。 唔係你從咩身份咁講先？ 我梗係好明顯係新娘啦。 你新娘咁講。 如果我係新娘嘅話，有咩情況之下你見到個伴娘，你都會好似聖靈感召一樣。 好正。 然後開始咧就滿面流淚啦。點解我會揀佢做我伴娘㗎？ 咁佢係點啫？ 通常你有冇咁樣嘅經驗啊？ 唔係我 靚定唔靚嘅人先至會遭受一種咁樣嘅對待啊？做得伴娘嘅吓， 做得伴娘嘅 一定是個新娘的 好朋友、好姊妹啦。 係咯，一定要 是。咁但係佢打扮係咪應該？唔係，不過一定搶唔到個新娘鏡嘅。 如果搶唔到，咪係咯。如果搶到咧，咁點算咧？真係。 咁點算啊？ 係啊，嗱，因為咧認真嘅，有好多咧伴娘咧，當你發覺哇，佢又靚啦，又正啦嘅時候咧，咁啊新郎可能啊真係都會眼金金噶，更加冇講啲賓客啦。一間搶科啊，影曬佢啊，你點算咧咁樣？所以聽講下，有好多人咧，佢都會特登想揀一個啱自己嘅伴娘嘅。 啱自己伴娘，你而家講得好白啦，即係冇自己咁靚啦，係咪啊？ 即係如果我係五尺高嘅，我點會揾個六尺嘅伴娘咧？ 咁梗係啦。 如果我身材比較謙虛嘅，我點會揾個咁浮誇嘅咧？係咪先？係啊，應該好合理啊！ 我絕對明白嘅。 係啦，如果我本身都係麒麟臂嘅。我當然都想找翻個下山虎先得㗎。 咁啊，將心比己呢啲名嘅， 係 啊。 但係與此同時，兄弟咧同埋嗰啲即係新郎咧，佢亦都會有另外一種要求嘅。我臨結婚行刑前都俾我食翻餐好餸啦，望下呢個世界美好嗰一面，先至進入嗰個監獄裏邊啦。可唔可以咁樣咧？嗱，所以咧一定係調和唔到嘅。咁啊，內地咧佢哋最近咧就又興起呢一種咧。新的租務生意就是租伴娘，咁租伴娘的特點咧就係嗰啲伴娘咧會列明自己身高、體重啦、生肖啦、星座啦，有啲出租嘅伴娘咧，甚至乎會講到明咧，就係話為新娘拎包拎裙，為新娘赴湯蹈火。咁然後你以為呢個已經係最大競爭優勢嘅時候咧，對唔住，佢仲要強調自己一樣嘢，就係我長得醜。我样衰，我唔靓，你揀我啦咁样。哇，你谂下，边有人系用咧，即系 sell 自己唔靓嚟作为一个 selling point 嘅？ 系 咪啊？你所有你无论见工啊，都系话自己又捱得啊，又担得啊，抬得啊，我最好啊咁样。佢而家话俾你听，我很丑的， 但是 系啊，但是我很拎得，我一定可以帮你拎晒所有嘢咁。 咦？咁但系切合翻呢个市场嘅需要喎、 啊。系啦，冇错。 系嘛？ 我想问下嗱，你会唔会觉得你请伴娘嘅时候？你都會覺得， 我就覺得啲伴娘裙唔靚咯。 你特登噶嘛？ 唔係，我話即係有時即係見到有啲啊，點解揀咗咁嘅顏色？ 喂，伴娘裙同姊妹裙又唔同嘅喎。姊妹是多啲噶嘛，伴娘得一個啫嘛。 伴娘係啊，我覺得姊妹裙對 姊妹裙通常都唔靚噶，你唔係撞台布就係撞窗簾布。係 啊，唔知點解 次次都係咁嘅。但係伴娘咧，係咪？ 伴娘，但你要揀個好朋友靚過你，唯有係氹自己。唉，係咯，你係最搶鏡啦。不過。都系嘅， 系咪啊？佢、 啊、 里边咧，嗱啲任务就好繁复嘅。我唔知道咧，香港嘅伴娘使唔使做呢啲咧？要挡酒啦，分嗰啲喜糖啦，帮你整理婚纱啦。 内地仲烦啲嘅， 系啊， 要俾人玩嗰啲咁嘅游戏嘅，简直一种折磨啊！ 所以我建议拣伴娘嘅时候咧，就唔好俾个新郎去拣啦。 咁梗系啦，个新郎都拣咗啦，仲拣冇得拣噶啦。 但我好中意出租伴娘，要强调自己生得丑。咁 你叫嗰啲成日做伴娘嘅，情何以堪咧？ 咪系 不正常，怎惯常？当呼喊声凄切响亮，谁太崩溃？抱恙在杀羊的战场，当放胆比去求坚强。刚巧谁醉人，听到灵魂谁开那声响，和悲伤紧紧的抱拥，重温一千种的刺痛，惶恐炽热中脆弱，想失控，和悲伤。好好的抱拥，重复练习挣痛，为知道眼泪可以是很重。 是注定是痛苦，太逼真和悲伤紧紧的抱拥，重温一千种的刺痛，惶恐自若总脆弱想失控，和悲伤好好的抱拥，从封面集针筒，为知道眼泪可以是很重，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四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三宗属于输入个案，一宗同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新增的本地個案是一名四個月大男嬰，同時對 N501Y 和 E484K 變種病毒株呈陽性反應，屬於首宗社區發現變種病毒群組。至於三宗輸入個案，分別是俄羅斯抵港機組人員、印尼抵港的外佣、印度抵港人士，其中由印度輸入的確診個案被驗出帶有L452R 變種病毒株。本港至今累計有11824宗確診個案。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網誌說，在疫情趨穩之際，絕不能夠再讓疫情反彈，甚至將香港復甦拖後腿。政府會繼續採取精準務實、果斷迅速的策略應對，包括要求全港外籍家庭用工在昨日起至到今个月30日接受第二次强制检测，涉及变异病毒株的大客居民需要接受更频密的检测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亦都提到，本港首季经济增长略为向上修订至7.9%，显示反弹动力偏强。隨著經濟和疫情持續改善，預期即將公布的最新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將會進一步顯著下降，但他說就業市場能不能夠持續改善甚至拉動薪酬回升，很大程度視乎疫情是否進一步有效受控。他再次呼籲市民積極接種疫苗，讓經濟和就業市場能夠持續好轉。政府購入東京奧運轉播權，民政事務局體育專員楊德強出席本台節目《城市論壇》的時候說，距離奧運只是剩下大約兩個月，相信延期空間不大，預料成功舉辦的機會大。他說已經跟五間參與轉播的電視台商討，將會成立團隊聯合採訪東京奧運，會有不同分工。對於港台沒有轉播權，楊德強說幾年前有跟港台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商討，如果做奧運大型傳播，涉及器材等費用將會數以千萬計，加上現時距離奧運時間短，轉播工作複雜，港台沒有相關經驗，只能夠找五間電視台聯合轉播，港台會播放每日精華片段。 全港外佣正系进行第二轮强制检测，今朝喺金钟天马公园嘅检测站接受检测嘅外佣唔多。有飞佣话第二轮嘅安排较第一轮进步，例如网上预约之后人流较少，过程亦都较快。佢认同有需要做第二次强检，若果日后改为恒常检测，亦都可以接受，但系前提系要免费。亦都有飞佣朝早完成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嚟接受强检，认为打针可以保障自己同雇主，日后亦都可以豁免强检。天气方面预测，下昼天晴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听日稍后同星期二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几日炎热，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同大家跟进最新嘅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时代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近收费广场，对开段多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一段车多，龙尾喺南苑。而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仔康庄道桥底；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在彩虹村。至于新界区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白沙湾码头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打豪敦路；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清泉路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在金发工业大厦。而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入境事务中心亦都是慢车，龙尾在青沙湾泳滩。都提提大家啦，大埔东昌街是有道路工程，依家东昌街北行介乎宝湖道至到南运路之间的一段需要暂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记得不要左穿右插啊。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杀很大，有彭程。 够啦， 彭程。 喂，我咧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杀很大，杀很大。 即系我觉得今年都痛失咗好多资深嘅前辈吓， 啊，冇错冇错， 好朋友啊吓， 系啊系啊。 咁啊呢一位都系啦，啱啱我哋广播界嘅 殿堂啊， 殿堂级嘅前辈，天空小说之父啦，都可以讲下李岸叔， 李岸叔 系啦吓，啱啱就即系过咗身啦吓，咁啊。呢幾排電台我都見到好多啲前輩都講翻佢好多不同嘅故仔， 冇錯。 咁啊，今日我哋喺呢個名人嘅愛情故事當中咧，都好想同佢分享佢人生咧，真係 充滿 傳 奇， 非常傳奇啊！ 係， 哇，真係簡直好似真係睇緊 佢本身就係一本 天空小説咁樣啊！ 即係我哋當然認識佢咧，就係喺從佢喺廣播界裏邊一啲嘅演出、精彩嘅演出，或者咧喺電視上面咧見到佢 講述自己嘅歷史，或者佢嘅劇集， 佢自己又係點樣嘅咧？其實咁啊，由佢出世嘅時候，我諗開始講，佢係喺廣州出世嘅喎， 係1922年啊， 係啦，咁啊，你我係藝名啦， 係 係啦，佢嘅真名叫李萬景啦，五歲嘅時候嚟到香港咁啊。一个单亲妈妈咁啊，带大佢咁啊，妈妈系中医嚟嘅。 系啊，咁啊，不过好早咧，妈妈就走咗啦。去到36年嘅时候咧，妈妈就走咗。咁啊，其实佢嘅命运咧开始坎坷。 系啊， 因为当时咧，佢话佢阿姨咧就将妈妈留俾佢嘅嘢抢走晒啦，仲虐待佢啦咁样。咁啊，佢话嗰阵时冇人理我噶，佢读紧一间即系华仁书院。佢话咧冇人可怜自己，除咗真系拍戏一样。 嗯。 除了隔离学校一个学生女学生， 是 他说他比自己大一年，是一个富家女来的，渐渐呢，咦，他们就相爱了，还结婚，生了一个仔，即是说这个呢就是李我叔的第一段婚姻里面的那位女主角。 是啊，但是去到这些时候就很景不常的，通常都 是、啊、 再加上当时那个环境那个背景啦， 是因为一去到1941年、入到40年代呢，日军就侵华，即系呢啲咁啊，3008个月嗰啲日子就出嚟啦，咁样。咁啊，嗱呢对年轻夫妻咧真系好惨，因为咧佢哋喺即系成为呢个父母之前咧、原来佢哋首先咧就喺前一年咧，佢哋嘅大仔咧就不幸夭折嘅，系啦。咁啊，即系话咧开头已经有一个即系咁样嘅不幸啦。咁、去到后来咧，即系战乱啦，佢哋有第二个仔。咁、但系由于打紧仗啊嘛，佢哋惊自己冇办法可以照顾到咧。就将佢送咗俾一个托儿所照顾，咁、每个礼拜就俾啲钱嘅。咁但系点知，即系战争嘅嘢咧，就系会将你所有嘅嘢咧变成失去咗啊。咁好快佢哋冇钱，咁你即系冇办法再去睇个仔，亦都唔敢探佢。咁话咧，即系当佢哋再去到托儿所嘅时候咧，惨啦，托儿所已经围封咗。即系其实佢已经 系咯， 俾人接走咗啦个仔。 冇错，即系当时都唔知点算啊吓，去咗边啊？咁啊，即系经历咗一个亲人嘅离世，当然好惨啊。但系嗰阵时嗰个环境，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从好多历史书里边咧都。 睇到啦， 食又冇得食，系嘛，即系走，即系走烂咁样，系嘛。咁啊，哇！佢呢段嘅经历咧，真系好似电影咁样。 系 佢话当时咧就已经系饿到已经麻木咗啊。咁啊，连即系冇咗个仔嗰种痛楚咧，都好似唔知点样咁样。 系 佢话咧，当时咧就有一间嘅餐馆，一间潮州嘅餐馆咧就宣布。佢话第二日朝头早啊，吓5毫子嘅价钱可以买个包咁样，系啦。咁于是乎咧，就好多人咧喺外边嗰度排队。咁啊，李我叔忆述呢段件事嘅时候咧，佢话哇好开心，因为成日食都冇得食啊嘛。 系 个包啊，哇几犀利啊！拳头咁大啊， 有肉馅添，仲 喂谂下几难得啊！嗰阵时 战乱时间食到肉 喎，啱啊！哇，仲会热辣辣。哇！佢形容哇，非常非常之好食。哇！第一日食咗一个，然之后第二日再买。后来间铺头冇做。 哦。 咁因为有好多日本士兵喺嗰度。 哦。 唉，卒之佢就发现，原来个包里边啲肉喺边度嚟？ 我谂大家都估到啦，喺战乱时期，唔通真系咁多猪牛羊咧攞啲肉俾你食咩？嗰阵时可能咧，你见到生命就好难嘅，但系你见到死亡咧就好常见嘅。 好惨啊！咁你估到系啲咩嚟？ 所以大家都估到系啦，其实系嚟自一啲系啦。 系咯。 咁所以哇，不过我觉得咧，而家我哋讲无论点样打冷震咧，你都冇办法去怪佢哋，因为嗰个年代战乱。个个都系以为生，系啊，即系当生存系成为唯一目标嘅时候咧，你食啲咩落肚，我谂都冇人在意噶啦。 系啊， 咁所以就好惨嘅，真系。 系啊，仲要佢试过死几次嗰啲炸弹啊，经常都好似炸到佢咁样。 但我觉得佢跟住落嚟咧，佢同佢太太嗰个命运咧，就真系。真 系 好坎坷。其实我有少少想话咧，佢开头佢个真名咪叫李晚景嘅。其实喺我哋广东话，晚景通常都系凄凉噶嘛。即係所以，我其實覺得咧，唔知係咪個名咧，真係有啲影響佢嘅人生咧。咁頭先我哋都話啦，佢即係冇咗兩個仔啦，一個就夭折，一個就喺托兒所，咁啊可能俾日本兵運走咗。咁後來佢哋咧再同太太又生多咗個女，咁點知咧又係因為營養不良咧，未滿月就死咗。咁咧亦都因為呢一件事咧，就觸動咗佢咧，佢覺得自己 一無所有， 嗯， 連續失去三個自己嘅即係 親人 啦，下一代得翻自己太太陪住佢，佢就改咗名喎。佢真係由李曼景， 係啦， 就叫咗做個我字， 係啊，得翻佢一個， 係啦。原來意思就話只有我自己，我其實真係第一次認識。即係呢個名嘅由來添、 哦，因為我咧錄過就香港電台嘅文化樹下啦，嗰一集嘅旁白係我嚟嘅， 所以 咧我 好熟悉啦， 我知道佢個唔係我知道佢個名點嚟，但我唔知道佢個身世原來係咁樣咯， 係啊， 經歷過頭先我哋所講嗰啲啊， 係啊，嗱咁你話咧，佢喺呢一段經歷咧，同佢太太咧就好艱苦嘅，喺灣仔賣個二手衫啦，後來咧佢哋終於就賺到啲錢咧，就買一張飛。咁就話啦，不如咁啦，太太就北上， 嗯、 就可能避一避難先，你就走啦咁樣。哇，我覺得講到呢度咧，有好似而家即係香港咧，有好多家庭咧，佢哋自己做咗啲選擇咧，可能話、你去一笪地方，我去邊笪地方度留一留先咁樣。咁原來喺咁多年前咧，即係阿李我叔已經經歷咗一次。嗱、 嗯， 但係咁喎，佢嗰個咧又真係好似電影橋段咁樣。佢、就去咗廣州、 嗯， 太太去咗廣州，佢就留喺香港。過咗幾年咧，佢忍唔住啦。就翻上去廣州揾佢，點知佢見到佢太太嘅形象嘅時候，完全唔同曬。 點樣啊？ 佢電咗個頭髮啦、 嗯， 有個近身嘅馬姐啦。 咦，好富貴喎、啊，即係。 咁然後佢就知道唔同咗啦、 哦。 原來佢已經再婚啦，仲、哦、懷孕添啊。咁、 嗯嗯嗯、 然後李我叔就話咧，當時佢哋兩個人都喊。咁、我諗咧，嗰種眼淚係話俾大家聽，咁你能夠怪得邊個咧？咁、嘅時代，咁嘅命運，分開咗，唔通真係要互相等對方，可能等唔到啦咁樣咯。咁佢話最後就佢哋就分開，馬姐咧就留一袋米俾佢，裏邊仲有錢。然后第一段姻缘咧就咁结束咗啦吓。 系咁跟住，然之后李我叔都做过好多唔同嘅工作，咁后来咧仲读书添，系咪啊？入军呢个投降之后，咁啊，李我叔就重返校园啦，读呢一个政法系添，但系未毕业。系啦，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开始从事呢个广播工作啦。喺1947年嘅时候，咁佢喺呢个广州啦，系啦，非常之受欢迎嘅电台节目啦吓，咁啊做呢、这个 天空小说 啦，哇，收入真系好劲啊！ 系我真系，我哋见到网上面嘅资料，唔知有冇。寫錯定咩咧？總之係講佢講到嚇成百萬嘅喎，即係無論如何啦，我諗都係天文數字嚟嘅。因為咧，李我叔喺佢回憶裏邊咧都有講過，個如果佢識儲錢咧， 係啊， 十條街都買到啦。 係啊，冇錯。 係啊，咁但係我諗千金都難買佢嘅真愛。 嗯， 咁因為去到1949年啊，戰後嘅時候咧。佢遇到佢嘅第二任太太， 系啦，就係、是、我哋大家認識嘅小雙姐啦，係啊，冇錯。咁啊，佢哋喺電台嗰度係啦。就相遇咯，喺廣州嘅電台嗰度，即係開始做同事啦，一路就做到落嚟香港，係啦，咁大家仲繼續共事，一路做嘢。我記得文化樹下咧，呢個嘅節目當中咧，佢講到咧，初初李我叔咧就揾阿蕭雙姐咧就幫佢抄稿嘅，佢講啲咩就幫佢抄，因為咧李我叔咧做天空小説嘅時候咧，佢自己一路講啦，扮曬聲啦，咁然之後咧佢講嘅古仔咧係喺個報紙嗰度咧變成咗文章嘅，咁、所以咧佢就要揾人幫佢。抄啊，咁啊咁啱揀中咗佢， 系 咁啊，大家就一齐多啲相处啦。 系啊，嗱咁啊，蕭雙姐咧，我哋都知道咧，基本上就同佢咧，真系好似神雕俠侶咁样噶、 嗯。 因为咧，佢哋各自咧都系喺呢一个叫广播剧界咧，真系有好高嘅成就。 系、 譬如有啲会形容咧，就系阿蕭雙姐咧，就系伦理小说之母啊。 系、啊， 因为佢都系会有一人独白嘅表演咧、 啊。 我上次都有喺电台 听 到，哇！佢播翻啲經典片段咧，即係雖然係隔離街佢哋嗰個地方播啦，好犀利！佢一個人扮咗五把聲， 係啊，好自然嘅喎，唔核突嘅喎， 係啊， 就算扮女人聲啊， 佢扮女人聲，扮細路聲，佢又扮一啲有口音嘅，即係太太嘅聲咁樣咧，係啊，咁但我估咧，除咗話佢哋志趣好相近之外咧、我諗到即係大家成日都話係啦，患難見真情、去到大家晚年嘅時候咧。究竟系咪仲可以互相扶持咧？咁 系真系扶持嘅，要扶住啊吓！咁后来李我叔年纪大咗之后咧，行动唔方便啦，咁蕭雙姐都经常咧就推轮椅系啦，帮佢代步。咁、但系咧就试过有一次就蕭雙姐唔小心就整亲啦，可能即系用推轮椅嘅时候用啲力用得唔系几好啊，咁啊于是乎受伤咁样。最后咧就两个人决定，不如咁啦，我哋都系住即系护老院啦，方便有人照顾啦。因为佢话李我叔就唔肯一个人住，所以要佢。一起陪住佢，咁啊，但系阿蕭雙姐都话 呢段時間，趁住自己仲行得走得，一定要約多啲朋友出街，係咪啊？咁樣先至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啲，仲要做多啲運動。咁、當時咧，佢都講翻啦，李岳叔見唔到佢嘅時候咧，即係好似啲小朋友咁樣嘅，成日問佢老婆去咗邊度啊？去咗邊度啊？等等咧，成日都好掛住佢。去親邊度街咧，就問你幾點翻啊？你幾點翻啊？咁樣咧，一見到老婆咧，個心就舒服啲咯。 係啊，咁啊，其實即係有一段都幾感人嘅，咁啊，因為佢哋互相照顧啦。咁啊，燒傷者咧，佢就有個講法嘅，佢就話年紀大，咁咧就希望咧就自己要捱到最後。 係啊，係啊，係。 因為佢話咧，佢朋友就同阿燒傷者講，佢就話：燒傷者啊，如果你先走咧，個老公就會好淒涼噶咯，因為就冇人照顧佢咯。所以啦，燒傷者咧就話啦：我要日日出街當做運動。 係啊， 即係佢話我唔要俾丈夫先走。嗱，講真，我哋嗰陣時都話咧，兩夫妻咧有好多難題你要面對嘅。其中一個咧，大家都會成日拗，所謂嗌交咧，就會問。你走先定我走先？即系你讲呢啲，当然冇得决定啦。但系咧，成日都话啦，究竟边一样先就系为对方最好咧？哇，好悲惨嘅。咁但系去到最后，佢哋就真系用佢哋实际嘅行动，呢种真爱咧，就去体现呢一件呢一件嘅爱情嘅大事咁样。 当然啊，吓。咁啊，李岳叔都留咗好多好珍贵嘅回忆俾大家吓，令到我哋继续努力学习奋斗落去啊！ 音掌声里。赞赏赞美继续来，每束鲜花充满怜爱，含泪说句多谢，欢欣永至心内，身边响起声声喝彩，人在知音掌声里，似坐似上舞台。那种新鲜感觉仍在，仍像以往一样，心中载满了感谢，感激知音的爱。但我爱舞台和知音的爱，难忘掉今天的星星喝彩，踏上了舞台，投进拍子内，努力酬答知音的爱。在知音掌声里，似坐似上舞台，那种新鲜感觉仍在，仍像以往一样，心中载满了感谢，感激知音的爱。但我知音的爱，难忘掉今天的星星喝彩，踏上了舞台，投进拍子内，努力酬答知音的爱。但我 冇錯，即係送俾李岳叔，一定係噶啦嚇，掌聲響起啊，羅文 嘅歌曲。 系啊，嗱咁啊，其实佢哋嗰段爱情故事咧就荡气回肠啦， 真系 亦都真系陪伴到最后，咁啊系至死不渝噶啦吓。咁啊，现代人。你話你冇呢啲有大時代一種戰亂嘅背景，咁、但係點樣可以突出自己嗰段愛情同樣都係至死不渝呢？特別係你而家仲係年輕嘅一群啊，咁你可能話我點樣作出海誓山盟都不及我，不如將呢一段嘅誓言啊紋喺個身體上面啦、 啊。又係紋對方個名嗰啲啊？ 哎，冇錯啦，嗱，今次咧即係大家都要留意啦。咁我哋成日都講噶啦，如果你要紋身嘅話咧，你唔單止要諗個開頭。就谂住收尾， 梗系啦。 系啦，佢话咧一个越南嘅少年啊，佢话同佢个爱人拍拖，梗系谂住天长地久啦。于是乎佢点咧？佢将佢女友个名啦，同埋生日都变成纹身纹喺个心口嗰度。嗱、大件事好多噶，因为以前咧净系纹个 Mary 咧，你都仲有机会兜到啊。你连个生日都嚟埋，咁你下次点揾个又叫 Mary 又同一日生日嘅咧？ 咁先够诚意啊嘛！我是你的唯一。 系啊，咁咧嗱，佢个喺个心口度就刺上我的公主，佢系越南人啦，咁啊越南字啦，咁啊有呢一个女友个名啦，同埋生日啦，仲未够，方你唔死咁样咧，喺隔篱仲要加埋啲粉红色嘅心心咧，即系等你觉得咧，我系真系坚爱你噶，咁啊有颜色咁样啦，好啦，但系好景不常，咁冇办法噶，真系会 分手啦， 真系会分手噶，好啦，问题就嚟啦，点处理个纹身好咧？ 点啊？最后变咗画花佢咯？点啊？ 系啦，嗱，你画花佢咁点画花？佢先至能够即系体现到自己嗰对爱情嘅嗰种嘅叫做有始有终咧。嗱，犀利啊！ 整个坟墓喺度咯。 系啦，佢唔系咧，佢唔系净系插花佢啦，又唔系打格仔啦，又唔系变巴曲啦，佢将佢咧变咗个棺材。不是坟墓，是棺材，立体的一个很有型的，即其实都有美观艺术这样的一个棺材呢，就完全覆盖住在上面，因为你游客它这么小而已嘛，但是都雕龙雕花这样，也都有一种意思，就是说我亲手埋葬我这一段的爱情，哇，咁然后它就心口，右边是心口，但我带来一个难题是什么呢，就是那如果它复合呢， 咁咪上面画个圣灵喺度，耶稣喺度。 咁如果复合，咁咪又要上面画几个天使，跟住然后咧，佢哋嗰段爱咧又生出个翅膀又飞上去，咁转头又分手咯。 喂， 咁咪系咪即系要将个墓碑咧又加高啲，即系又再复盖？ 我 好攰噶， 我系觉得我惊佢个心口冇咁多位啫。 系咯， 因为佢唔知道会识咗几多个女仔去。再重蹈覆轍去做呢啲嘢嘅時候，我唔知佢個心口有幾多個棺材。 唔係，但係我覺得咁都型嘅喎。你諗下咧，下一個咧望住佢嘅時候就話：Honey 啊，點解即係你可能好借埋個棺材喺度嘅咧？你答唔答佢好咧？棺材裏邊收埋啲咩咧？佢而家同你講話係埋藏咗一段過去記憶。 棺材表示我愛你，愛到死啊！ 係啊，都得，都得，都得。都可以兜到嘅，系啦，咁 讲大话， 系啊，但我如果想你闻第二样吉利啲嘅嘢咧，可唔可以闻啲喜雀啊？嗱，所以咧，原来要有一段至死不渝嘅爱情，有阵时唔使闻出嚟嘅， 傻仔嚟， 用个心去经营啦。 系，下个礼拜见啦，拜 拜。 若然现时士气高昂，即管放肆任性。 当你感到无力软弱，自己不怪宿命。 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自己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 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 来吧，趁毫无空诉，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忘归，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人时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既是后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反，无惧雨水沾湿两眼，无用听谁来劝告，一家的人言滔滔。